埃及、中国、巴西、日本、波兰、民主刚果、德国的报纸、通讯社、电视台和网站16号和17号报道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南朝鲜当局对我国公民的集体引诱绑架事件得不到解决一事所回答朝中社记者提问的内容。